这个季节，然后理解这个季节至于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些特别的意义。我们开始去欣赏每个季节，包括秋天。当秋天来了，我们知道如何去品秋，如何去赏秋。那么秋天给予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美丽呢？我们感觉秋是成熟的，像一个中年人，像一个母亲。秋又是简约的、清淡的、温和的、包容的、亲民的。所以秋天由于我们人类对这个季节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然后进入到对它的审美的认识，而这种审美的认识又是非常的丰富。 这样我们是通过二位老师的这个作品来跟大家聊一聊，可能是更容易哈了解到。林教授就先来说您的这幅作品吧。您在这次展览当中有一幅体量非常大的这个画作，几乎是占据了一整面的墙，也很有视觉的冲击力。其实从这个画作我们就可以看到秋天的黄草，然后还有一些山石啊、树木啊等等等等哈，但是看着又是比较抽象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我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是在温州的南溪间， 在温州， 在那个时间段已经是过了秋天了，但是我对于秋天的刚过去的那种意象感觉，我一直保留着，我一直很想把这种秋的那种美，比方说落叶已经没有了，红叶已经是消失了，芒草呢也都快消失了， 就是今年秋天还是去年秋天的写生。 应该是前年的， 前年的，而且我听您的学生说是您带着您的那些研究生一起去那儿做的写生哈。 对，我们是就是在那里封闭式的一个月就待在那个地方创作，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一幅画，我所要创作的就是一个秋天的这种感觉，所以画出来的很多朋友觉得很奇怪，怎么跟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但我是画我心中的，在自然中的一些元素我是可以参考的，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这种秋的感觉，所以我要用一切的元素来表达， 那是有一句诗叫草枯鹰眼疾， 所以我的画面里面呢，秋我刚才说是要是从色彩上它会非常的斑斓，那要是从这个哲学的意义的审美的这种角度来说，它很可能就是到了一些无我的这种境界里面精气的时候，它可能又是另外一方境界。 您跟我们说说秋天有哪些元素呢？您觉得需要在这个作品当中您特别想展现呢？ 那比方说像我在这个画面上的，我就有红叶，有这个芒草，对，有这个很强烈的那种金色的那种阳光感， 能看到山石上面有那个金边哈， 对， 就是被阳光强烈照射的感觉哈， 然后特别是逆光的感觉，在逆光里面的蓝色能够衬托出那种像柠檬黄一样的那种黄色，是非常的美丽的。因为柠檬黄是带有一种冷的，所以这种黄色里面有一种冷意。整个的秋的那种味道在色彩里面，通过这种冷暖的一种对比，紫色它是一种冷色，它有一种雾气的那种感觉。 您那山石都是紫色的， 对，它是一种感觉像是背影一样，就把这种雾气所以把两样的东西，比方说悲的跟喜的，用这种冷的暖的在一个画面上 对比的呈现， 对，对比的呈现了，但是呢我又觉得人类作为一种历史，它有它的文化的这种演进一种轨迹，那我们对于这种未来怎么样呢，像一只鹰一样，我把这只鹰压到了这个画面的最底最底最底线，因为对于动物来说，这飞禽来说，前面假设是岩石的话，它可能就会转头，那肯定是前面可以飞行，适合它飞行的时候它才会往前走，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设计它的前景如何，但我们只看到它的飞过给我们的感觉，所以它所飞过的空间才是真正意义的空间。 所以您的视线是一只鹰的视线是吗？ 一只鹰的视线下面压得很低的它所飞过去的背后的空间 我很好奇在山石背后有一些很多这种蓝绿色的又是什么呢？ 那是绿色的那些退得很远的那些树，因为 远远的树哈， 对对对，那些因为空气非常的透彻，所以它的那个树的那种造型非常的清楚，